大家早上好，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会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孔文。 大家好，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如果是收听的话，你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呢，就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这是我们的一个节目的大本营，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跟我们互动起来。同时大家还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我们的活力九八二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 APP 啊，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哎，没错啊，刚刚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要叫醒一下大家，是来自欢乐颂当中的一首插曲，欢乐颂的舞美演唱的这个叫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带来这首歌呢？由这首歌引出我们最近的一个强势推出的一个活动，在11月17号世界学生日，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将会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请您共同度过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啊！全天多档节目呢，都会聚焦校园的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的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号，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聆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哇，太有激情了， 是不是？ 17号那天应该也是我和孔文在早间的微微一笑陪伴大家。 哎，对， 那也会跟大家带来就是世界各地的这个学生朋友们发生的一些趣事和有意思的事儿。 对， 然后关注到现在世界各地的这个学生朋友们他们的一个动态，和他们生活的一个情况。 对，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请到我们身边的非常有特色的这个学生朋友们来跟我们分享他们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生活方式吧。和生活理念。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好奇头条号。 今天上来要跟大家说的第一件事儿呢，其实跟我们每天使用手机的这个习惯有关。就是我们这个每天刷微博，对吧？ 刷微博， 这个曾经的这个微博用户们，虽然现在已经大本营转移到这个微信了，但是我相信这个刷微博也是大家必不可少的一个信息的重要的来源。对吧？ 对。 孔文，你会刷微博吗？ 我会刷微博。虽然说， 你觉得微博吸引你的原因是什么？ 微博吸引我的原因可能是它出现于上个时代的这个 PC 时代。 所以你使用微博主要是因为回忆吗？ 是因为我是一个恋旧的人。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这个微博呢，就是更靠近这个公共媒体，虽然它也是每个人的 ID， 对吧？每个人可以自己开一个自己的这个微博的账号。但是因为哪怕你跟这个人不是好友，你也可以读到他所有的消息。 对 和他发送的这个新闻。 哎， 所以它更像是一个大众媒体，而不像微信这样必须是我们是好友，我们互相可见。才能够互相可见，对吗？ 哎，对，这个比如说有代表性的可能就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演员， 对， 还有歌手， 就这种大 V。 对他们会有什么比如说这个最近的一些这个拍片的动向啊，或者什么发片的这个计划，都会在微博上事先会有一个跟什么微博跟这个粉丝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啊。对他们的宣传啊，人气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 或者是公布一些大事儿，是吧？ 公布一些大事儿，对， 就是经常、 就是谁谁谁又上头条了， 对，抢头条的事儿。 对， 总之呢，这个 谁谁谁特别不容易上头条，谁谁谁又被抢头条了。 总之呢，这个微博现在存在的这个越来越多的原因，是因为很多的这个粉丝会关注这些大 V 的一些这个言行吧。 对， 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一个卖点之一。然后呢，微博就 今日呢 发现了商机， 发现了商机。其实我觉得他们下这个就琢磨这事儿，我估计他们得琢磨好久。 对 啊，卖了这么半天关子，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近日啊，据统计是月均收入约7亿元的流量巨头新浪微博又推出了一项收费业务，叫微加会员。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以后阅读一些大 V 的文章，看大 V 发布的图片和视频啊，需要另外的付费。然后从目前就是啊，他推出的这个会付费的体系来看呢，就是你订阅了之后啊，就是微加会员这个体系，你要看到这个大 V 发的图片和视频啊，最低是60块钱，最高的能够达到4-5千块钱。所以 这么贵呀？ 对，所以有不少网友就这个时候就站出来了。这个就穷人呐，刷不起微博了。 对，大家开始哭穷了。 对啊，就是。 但据说这也不是新浪微博就是第一次推出这个付费功能。其实此前呢，这个也有，比如说长文章的付费阅读、付费问答、打赏等功能。反正我就见过这种，有人提了一个问题，说像某个人啊，然后说那个他用语音来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你想收听的话，请付1块钱。 对对对，这个其实微博的这个业务也是在就是所谓的这个知识付费啊，内容变现这个风口之后，然后有专门的这样的平台，然后后来呢就是微博应该是也推出了这样的业务。 孔文，假如说这个每个月要交100块钱，然后你会去追谁的微博？ 我会去追谁的微博呀？可能就是 娜扎。 可这可以有 会吗？ 娜扎会有，像还有谁啊？那个，哎呦，就是婚姻也不是特别幸福，但是长得倍儿漂亮，那叫什么来着？也是新疆的，那个新疆籍的演员，那个这个离婚了， 婚姻不是 陈思诚的原来的那个叫什么？佟丽娅。 佟丽娅是你的菜？ 哎呀，这说跑偏了啊。比如说可能会， 所以说真的还是有市场的这种付费的微博。 对，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他为什么就是新浪微博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啊，就是这个事儿，你就是总 不仅仅是一个商机的事儿。 对，而且 就是当然现在这个内容付费已经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儿了。但是其实这个微博开通这个付费功能还是为了留住这些大 V。因为如果你不给这些大 V 一些福利的话，他们为什么要把第一手的新鲜资讯放在你的平台上来播送呢？ 对，没错， 来这个广而播之 啊，广而告之。对，这个也是就是刚刚我想说的，就是现在是也是出于一个竞争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因为 大家在抢信息。 对， 在抢知识。 对，包括现在就是后来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那个张一鸣的企业那个今日头条，还有包括这个像腾讯的应该是有企鹅号，就这些它能够提供的这些服务这些功能基本上是和新浪微博有这个很像的。 对， 所以说就是这个大 V， 就是我在你这儿说也是说，我在我那儿说也是说，反正我的粉丝都是跟着我的名字走的。 对，那能给我一些这个好处的，我肯定对于我来说可能更有粘性一些。 对， 而且确实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就是说知识付费的年代，大家可能也用过很多这样相关类似的一些软件，比如说得到，比如说喜马拉雅这些收听的一些软件，可能都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知识点知识含量非常高的这些节目和音频或者文字类的产品，它就是提供信息，但是它需要你付费，而且买的人并不在少数。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讲，大家对知识付费、内容付费这些这些问题，其实接受程度在逐步的在提高。 对， 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也有，就是他们会买很多不同平台的这样一些 课程。 对，这样一些课程包括知识付费的内容。但是 而且原来有这样一句话 啊， 说书非借不能读也。就这书如果是你自己的，你总觉得哎呀哪一天我还能读它，一直放书架上落灰。但是如果这书是借来的，我有一天要还，我就赶紧把它读了。 对，你就像 所以知识也是一样。 对，早些年的时候可能就是大家就是这个书都没有那么多的时候，那不都是抢着读吗？ 对 啊，什么连环画。 所以现在这个免费的信息太多了 啊， 大家都不看了。 对，但是我觉得真的 信息非付费不能看一眼。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 就是我就总替这个大家伙儿啊，就是去操心，小伙伴们去操个心，真的就是你比方说，我有很多喜欢的这个大 V， 嗯 啊，就是每个都让我付费， 嗯， 我生活都挺不容易的， 那这就是看这些大 V 们排序的问题， 我哪还掏得起钱啊， 嗯、 对吧？我也替小伙伴们有一口担心啊，这个 替人家的钱包担心， 替人家钱包担心，然后就是这新浪微博，你别因为这事儿完了，你这流量再跑了，现在流量挺不容易的， 我们可以这个静静的观察一下， 对，我们可以看 这个 事儿。 最后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对，挺有意思的， 也可能大家这个关注的人都会这个精简一些，比如说从原来的博爱变成现在的这个专一，就关注那么几个人，对吧？也有可能呢，这个就是反而会给大家带来一种不太好的感觉。 嗯， 总之呢，这是一个新的动向，也告诉我们现在信息越来越值钱了。 对，没错。 嗯。再跟大家说一件跟刷手机有关的事儿吧、 刷手机有关的事儿。 其实刷手机现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儿 啊，对， 尤其是在一些这个不应该刷手机的场合和时间。 就我现在突然灵机一动，我想起来了一句话， 嗯， 就这话说出来之后吧， 嗯， 可能不是特别好听， 嗯， 刚才我们说的那事儿是什么？是要钱的事儿， 对， 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事儿要命啊，就刷手机，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分时分色，不仅要钱，而且要命。 说的这个要命呢，其实是说在一些你不应该不能刷这个手机的时候， 嗯， 你如果让手机分散你的注意力，确实会对你的生命安全造成一些的危害，或者说带来一些风险、 哎、 比如说过马路的时候， 对， 比如说开车的时候， 嗯， 但是这些时候呢，现在我觉得还在用手机的小伙伴并不在少数， 哎， 比如说这个经常看到有人，对吧，边骑着摩拜呢、边看着手机， 嗨，那都算轻的。 还有人骑着电的， 还那也算轻的。 还有人开着超跑， 就是开着车，就一手夹个什么就是冒烟的东西，然后另外一手还刷着手机，就看俩手都不在方向盘上。 天哪，坐的是一飞毯 啊！这个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行人啊，比如说这我们走在公路上、走在马路上的时候， 嗯， 它相对于其实过往的这些机动车、非机动车也好，它是一个弱势群体。 是的。 如果这个时候行人在马路上、公路上出现一些意外的时候，通常都是那比如说和机动车发生一些事故， 都是机动车全责， 都是机动车的全责。但是呢，最近这个事情就是，在浙江。浙江临海的这个钱某就吃到了苦头，他低头玩手机，被过来的一辆车是凌空撞飞，但是最后交警做出的处理让他自己为这件事情付出了代价啊。但是我们首先先强调一下，这个凌某虽然说这个出了一个车祸啊，说的也是被凌空撞飞，但是后来看是并没有生命危险，这个还是 受了一些伤， 还受了一些伤，还是比较不幸当中的万幸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具体的过程是这样的，就是事发的时候呢，钱某正在通过斑马线，就过程当中他一直在看手机，就是这个车过来的时候快临近他了，他可能感觉啊，哦，反正听到车的声音了，这车可能过来了啊，人家师傅可能也给他这个打了一下喇叭，然后呢，就是我这个时候我的目光还没有离开手机，打喇叭那我就停下吧，但是没有任何红绿灯啊，没有红绿灯这警告，就是这个 也没有斑马线 啊，他倒是在斑马线上、但是就是我停在斑马线上了，就车过来过去的时候，我这时候停在了斑马线上，然后 就总之有一种发懵的这个 对 状态， 对，然后呢是这样，就是说一个车我停在这个车跟他警示的这个车我已经停下了，然后那个旁边过来的车呢就开始有一个紧急的避让，因为这个时候它是一个车，它是公路上属于一个畅行的状态， 是的， 不是说属于这个我停下来之后然后你就过红绿灯就得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后来过来的这个车对钱某发生了这个碰撞，这个事情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总之就是可能一辆车的这个司机看到你在玩手机了，停下了，但你不能就是排除所有的这个司机都能够保护你这样的一种对自己特别不负责任的这样的行为，对吧？ 对。 那美国的一份研究也指出了，说边玩手机边走路，平均的速度会减慢16%到33%，大脑也会减少接收周围环境的信息，使得事故发生的几率大幅增加。那么日本也有研究显示呢，说盯着手机的行人平均视野只有正常走路时的5%。 哎，对。 5%，你说说你的视力减少了95%，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交警在这个时候做的特别对哈，交警就对这个温州的这个青年，对吧？ 那这个 跟他说了，说这个你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对，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就是大家都是因为交通规则嘛，大家遵守自己就是应该遵守的秩序， 是 吧？该走的就走，该停的就停。人那边正该走着呢，你非要去走啊，你引到人家那儿一起刹车，后边那躲闪不及，那你怎么着呢？人家如果不躲的话，人不碰你，那可能就是也 人家就被别人碰了， 哎，就另外的一场交通事故，也就是一个被迫的一个无奈的一个选择。 其实在这个公路上啊，无论是这个行人还是说驾驶车的这个机动车的驾驶员，大家是一个通力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都遵守一套规则，然后我们能够保持这个路上的非常畅通，对吧？该停的时候停，该行的时候行。但是你如果是这个不合作，对吧，那就没人保护你了，是吧？ 对，没错。哎， 所以大家 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好，如果你要不合作的话，那对不起，你也不是受保护的。 对 啊， 而且除了这个行人之外呢，行人当然是最我们刚才也说的最弱势的哈，因为没有任何的保护。其实很多的司机现在在开车的时候也停不下来玩手机，特别多啊。我也是这个犯过毛病， 就是大概是这样嘛。就是比如说这前面我这个现在这个 表演一下， 我的话筒现在是我的方向盘啊，就这样开车吗？ 你是雕塑啊你。总之就是已经没有手分给这个方向盘了。 哎呦，这事。对， 还有就是这个很多的司机会有的时候把这手机开着导航。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也会分散人的一些注意力。我还是喜欢听这个语音的导航。 对， 所以也是告诫大家哈，以后这个你要玩手机，你自己要承担这个玩手机带来的这个 后果 一些事故了。对，你自己是有责任的。不会有再有人这个无条件的保护你了，希望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啊。也借我们这个事儿呢给大家提个醒儿，给大家提个醒儿。 好，送给大家一首 Falling for you。So quickly, maybe I should keep the 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正在花椒直播间啊 ，LGH 郑州为主播送来了人气之星，还有佛华、修治正果，还有轩哥，还有清风暴力啊，分享了主播，谢谢分享，还有乐乐家金刚战神说早上好， 你也早上好呀， 早上好啊，还有很多很多， 简单很唯美，送了我们一个太阳，谢谢。 对，徐良87，哎，徐良是那歌手徐良吗？啊，龙399啊，还有这个，就大家有的时候起的这个啊，盖世王飘飘，嗯啊，所有给我们送来 飘飘你好， 所有给我们送来这个小礼物和人气分享的，谢谢网友朋友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也希望现在正在花椒直播平台上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小伙伴们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对， 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即将到来的周末，你们有什么计划呀？ 嗯， 啊，今天是一个快乐的周五， 嗯， 啊，感觉今天应该是天气会不错，早上看到了朝阳， 哎呀呵。感谢龙三九九送来了气球，感谢龙三九九， 谢谢、 嗯。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北京的一些新鲜事儿哈。 嗯， 这个其实今天早晨我来的时候，这个在红灯停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标语，我觉得这标语应该是这个新放的哈。然后这个标语上就说呢，说咱们要这个把首都建成这个和谐宜居的这个国际城市，大概是这样一个描述哈，可能我记得不是特别的准确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现在能感觉到北京的这个很大的变化， 哎 啊，很多地方很多细节都在变化， 很多细节。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条老街了啊， 老街啊， 这个。 我们先给网友朋友们展示一下这个图片啊， 好啊，给大家看看这个全新的王府井 啊，哎，对，这是王府井， 然后这个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再回来跟大家说这个北京的新变化。 哎，这是一些就是临街的这些商 窗 橱窗啊，他们做了一个更新是吧？ 嗯， 哎，感觉洋气了不少。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不知道看到这些图片没有，那么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仔细聊一聊，这是 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98.2活力调频，每天早晨7:30准时和大家见面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再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搜索 FM98.2 AM927 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老粉丝的聚集地啊，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进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来，早上和我们一起分享微微一笑的这些好玩的消息，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心态也会变得这个开心和轻松不少哈。今天是一个周五， 对 啊，相信大家应该都是活力满满的，要这个再好好工作一天，然后就要迎来一个非常开心的周末了。刚刚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些这个北京城的一些变化哈， 对， 说的是咱们这个一条老街，就是王府井儿，这个是咱们北京久负盛名的一条商业步行街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它也是这个大举改革，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我觉得也是非常与时俱进的，因为我觉得过去哈，这个北京城的建设其实是主要是咱们这个人民生活便利，对吧？大家方便接地气，有这京味儿，对吧？这王府井上有很多这个特别老字号的一些店，比如说做这布鞋的， 对， 中国照相馆 啊，全聚德 啊，对 啊， 都是这个老字号哈，你能过去就能感觉到这个浓浓的京味儿。 对， 但是现在呢，这王府井也要发生改造了， 说的是 也要往这国际范儿上， 哎，对， 靠近一些， 对对对对对，说的是王府井大街共有橱窗大约是140块左右，在今年8月底呢是启动了这个橱窗升级改造，目前有12家商户的近50块橱窗已经改造完成，其中9家近40块橱窗属于老字号啊，也就是刚刚早上提到的老字号，也因此更具国际范儿。那么下一步呢，这个改造还将陆续推进啊，而且改造之后还将举办金街橱窗大赛，评选出10个最美的橱窗。 其实橱窗是会形成一种文化的。在欧洲就是大家会很关注这个橱窗的布置， 哎， 而且一个橱窗的布置会就是直接影响到大家对你这个店的一个第一印象， 对， 或者说你这个店的一个调性吧。我经常有的时候会在这个其他的一些城市看到橱窗会有游客跟橱窗合影，就是看到这种特别有特色的，比如说卖巧克力的，这个橱窗，然后橱窗里还有一些能动的这个装置啊，比如说这个巧克力喷泉之类的。 正宗洋正总就是不是就这么设计？ 有可能 是吧？就 是 着火的橱窗。 对对对，也是有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的一个嘉宾啊，也是一个创业者，开了一家这个创意菜的一餐厅。他的橱窗就是在里面呢，就是设计成这个就是 LED 的火焰 啊，对 LED 的火焰啊，从外边看就是你就来这个餐厅吧，就是他什么时候就跟那个你得仔细看看，要不你别拨了那个什么火警电话啊。 对，他们是经常被火警关注的。 对对对，大家看明白之后哦，还真是感觉不错，也会跟这个橱窗去合影。 总之呢，这个应该说王府井要换新颜了，这个很久没有去的小伙伴可以去王府井逛一逛了，不仅仅是游客的一个聚集地，这个本地的小伙伴们也可以再去看一看王府井的一个新面貌。总之我是很久没有去了。 哎，那你这样说的话，就是好像就是王府井百货大楼也变了， 应该是， 是吧？ 就是一共140块橱窗嘛，整个这条街的感觉会不一样了。 不是，我听说好像他这商场整个都变了。 哦，是吗？ 好像现在 我真的是很久没有去了。 好像现在是不是叫什么什么更国际的，叫什么什么中环世贸什么之类的？ 是吗？哪天去这个实地勘察一下？ 对对对，勘察一下啊，就是还是，虽然说马上要这个双11了吧，对吧？我们还是去这个就实体的新开的商场看一看，还有什么变化，能不能感受到消费升级的味道？ 是的。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这个浓浓的中国味儿和北京味儿哈。最近这些天呢，其实大家会被一些消息刷屏了啊，这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政治大事件，对吧？ 对， 就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来到中国，这个会见咱们的国家领导人。 对， 但是在这个之外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花边吧，哈。 对， 就是这些天也是在微博上被大家刷屏了，这个特朗普的外孙女啊。这个中文说的特好， 哎，我们把这个视频啊，把这个视频给大家带来，让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爷爷你好，彭奶奶你好，大家好，让我唱一个首歌吧， 对，然后那个很多听友朋友们可能听到一个汉语或者普通话不是特别标准的一个小姑娘刚才在背三字经啊，她其实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个 外孙女， 她的外孙女 叫阿拉贝拉， 阿拉贝拉啊，长得也非常漂亮，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姑娘。 这次也是这个阿拉贝拉的这个视频哈，也是这个特朗普应该是放在他的这个平板电脑上，然后给我们的这习主席来看，习主席，这个很高兴哈，说这个中文水平能得 A 加， 我觉得也是，这个真的是说的非常棒。 而且孔文，你知不知道，就是他唱中文歌曲的这个感觉啊，还真特别有中国味儿， 就特别地道是吧？ 就是有那种民歌的感觉。希望的铁， 我音量给你拉下来， 我学不了，就有点鼻音的那种，就是他得到了这个感觉，得到了这个民歌的真谛 啊，领悟到了我们这个东方文化的这个精髓。 是的，而且大家可能这个在这个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没有看到他的这个画面哈，这个特朗普的外孙女其实穿的也是一件淡粉色的这个旗袍， 对，没错，一个中式的旗袍。 森林火狐跟我们打招呼呢，你也早上好。 对，然后青山从宋2222的分享来观看主播啊，欢迎青山跟我们互动起来。青山早上好，青山。 就我看这个，就特朗普的外孙女说中文唱中文歌哈，我真的会油然而生一种骄傲的感觉。 对，没错， 确实是。而且据说现在这个学中文的人啊真是不在少数， 不在少数。接下来之后呢，我们就把这种骄傲感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 放眼欧洲 啊，放眼欧洲，我们来跟大家就是继续扩大这种骄傲感。 说的是这个英国呀，现在就业形势是比较严峻的，但是中文专业毕业的这个英国人抢手啊，吃香啊，说令学其他外语的学生分外眼红。 哎，没错，据统计呢，中文已经超越了法语、西语、德语，成为英语市场上最受用人单位欢迎的语种。中文专业的毕业生平均年薪至少有3.1万英镑，约27万元人民币啊，这个是一个 刚刚毕业的这个应届毕业生。 对对对，一个平均值，通常还会更高。就是你看， 那你说我们这个中文是母语的，会不会这个工资更高啊？ 中文是母语的，不是那就是咱，我觉得就是英文也得好，对吧？ 英文也 得 双语能力 很重要。对双语能力，对，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就双语能力比较重要。 其实特别好理解，就是为什么学中文现在这么吃香哈，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好。经济好，对吧？它跟这个，比如说欧洲这个现在处于这个经济不太好的一个阶段相比呢，确实我们有巨大的商机，有巨大的市场，然后需要巨大非常多的这个人才， 来进入到我们这个中国市场来，比如说做一些贸易呀、啊，有一些这个国和国之间的这个相互的往来啊，文化的交流啊，应该是非常紧缺的这样的一种稀缺人才。 对，那么让你用一个词概括，你会用什么词概括？ 概括什么？ 就是概括你刚刚形容的，我们这就这么好的市场，我们这么好的发展。 嗯，就是火爆呗。 火爆啊、哦！你说的是两个字儿、那我说四个字儿，繁荣富强， 繁荣富强。 对，然后刚刚跟大家提到了这个英国的小伙伴们啊，他们学中文啊，很好找工作，而且挣的也不少。但是呢，我们其中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对， 就是我们 大家虽然这个后来拿到高薪了，但是也不忘吐槽一下。 对，也不忘吐槽一下，英国的小伙伴们也不忘吐槽一下。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有没有这种印象、这种感觉，就是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去，一开始接触英文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学习方法？就是最普遍的，那就是那叫什么？就是汉英。 对 吧？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英文， 就是把英文变成顺口溜。 对，把英文变成顺口溜。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英文单词我们用什么汉字来给它描述出来。然后什么， 就有一些这个我记得当时我们这个就是救护车叫 ambulance， 然后 就不能死。 对对对，就是各种这种奇怪的翻译吧、就是翻译成我们能理解的这种方式。然后人外国人学中文也是一样的。 对，也是一样的。这个方法呢是初学者能够很好的能够介入的一个方式。那比如说这个英国的小伙伴们，他们学我们中文啊，胃就是我们这个器官啊，人五脏六腑这个器官就是胃这个词儿，这个字，那他们就会比如说用这个英文单词胃 WAY， 大陆的意思、 对、然后用这个英文单词标注出来。那么他们学一个词，那比如说叫手臂，所以手臂呢怎么念呢？ 就是收臂， 对，收臂， 展示蜜蜂的意思。 对，展示啊，收啊，然后是臂，是就是这个蜜蜂的意思，也是同样的方法。 总之就是这个驴唇不对马嘴的一些翻译，但是能让他学会了。可见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中文还是很难的。因为中文不仅是有这个咱们说的主谓宾哈，不仅是有这个字和词，最重要的是咱们有声调。 对， 这点是特别重要的啊，因为这个声调在其他的语系里是比较少有的，很难掌握。 对， 这大家就是学不明白， 大家学不明白。然后就是英国的小伙伴们也是纷纷的吐槽和表示，就是哎呀，就是什么虐心呐、什么虐，就是虐体呀、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他们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我觉得啊，我已经在我在英国学得很好了呀，对吧？我也毕业了，然后我也能够拿到学位，然后就是我跟人这中国的朋友们正常交流没有问题啊。但是等他们真正的来到中国之后，发现还有问题， 就白瞎了，就 白瞎了啊！ 为啥呢？因为只有几十种方言等着 你。对，有几十种方言，说到上海吧啊， 打个车都说不明白。 对对对，打个车弄不明白，到东北吧，人家一热情说咋的了？你这干啥呀？你要打人呢啊？ 所以说这个感觉，这个一到中国了，这实地的应用中文就开始怀疑人生了。所以说这个每天还要利用十几个小时去复习， 对， 然后去不断的去，怎么说呢？再让自己的这个中文接地气一些，再让自己的中文能够变成口语化的东西，能够跟真正的中国人去交流，这都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程、啊。 哎，对，包括其实现在也有这个很多的综艺节目，比如说这个外国人说汉语大赛， 比如说这汉语桥 啊，汉语桥，还有就是很多的外国朋友去唱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歌曲，比如说有的，我看过一个，就是应该一个非洲的一个朋友，他看这个就唱这茉莉花，就是。 唱得不错， 很到位了，我觉得。 我是很佩服这些中文说得非常好的外国人，包括这个阿拉贝拉，对吧？ 对， 我觉得前途不可限量，未来会在这个中美的友谊的桥梁的这个建设中，这个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哈。 对， 谢谢海的蓝，海的天空，很久没见到你了，说帅哥美女你们好，你也好， 好久没见了啊，就是也借这个事儿呢，跟大家就说一下啊，尤其是这个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外国朋友，外国人，外国朋友，小伙伴们啊，就是现在你们这个可以给你提供一选择啊，现在学中文啊，就是以后挺好找工作的，挣的也不少。 之前是说这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现在是学好中文，走遍世界都不怕。 说得好，送给大家一首棒棒。 家回来，这里是活力调频 FM98.2，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哎，然后我们花椒直播平台啊，刚才看到这个清风寺，这最后一个字是念贝吗？这位朋友分享了主播啊，他说拖家带口都来了啊，这简单很唯美，给我们送来了人气之星。 你们家几口人呢？拖家带口， 拖家带口，没事，这个时候我们不怕你人多，你们家就是有多少人能来多少人啊，我们盛得下。 这个海的蓝海的天空说，还说呢，前两天你们怎么换了，感觉不对了，是倒班的吗？你猜对了。 哎，对，就是 我们是两班人马。 对，我们两班人马啊。他说这个海德兰， 他说帅哥在健身吗？感觉肌肉发达。 他问我这个，这不算发达，倒是有一些这个运动的习惯， 有一些底子在、 啊、对，有一些底子在。不知道海德兰海的天空啊，你有没有什么健身的这个习惯啊和这个爱好，来跟我们说一下。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新鲜事儿哈。接下来要分享这条消息，我觉得让我特别意外，是说这个一个汽车的大品牌， 汽车大品牌， 非常好的品牌的汽车， 对，大家就是那个三叉戟的那个 三叉戟是哪儿？ 对，就大家想象一下，就是那个三个叉。就那牌子啊， 梅赛德斯 啊，对，梅赛德斯三个叉 啊。总之呢，这个它研发出了一种新的这个燃料，就不是也不是燃料吧，应该说是这个就是耗能的方法， 对 吧？对， 反正就是就感觉就这个事儿一出来之后呢，什么电车呀，什么这车那车，这都弱爆了， 全被秒杀了， 对，全被秒杀了啊！就是简而言之，就是说我加水就能跑。 为什么加水能跑？大家知道这个水呀、是氢氧，对吧？就是氢和氧啊，这个在化学里 啊 ，H2O 嘛，对吧、 啊？ 两个氢和一个氧原子，这是水的构成。那这个氢呢？这个氢气是可以燃烧的，是可以提供动力的。所以呢，其实它这个加水来跑这款概念车，它就是将水箱中的水分转换为氢燃料，然后储存在氢燃料电池中进行动力的驱动。说呢，加满水箱能够行驶800千米啊！ 啊，对，加一箱水能跑800公里。 我的电车现在充满才能跑300， 是吧？你看，所以我刚才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它一出来之后吧，就感觉现在所有东西都被秒杀了， 而且它特别环保。 对 吧？ 而且就作为 氢和氧，把氢燃烧完了、就出来的还是水分。 哎，对，环保，这个、 真的是特别环保。 对，这个非常 完全没有尾气。 对，然后就作为一个，就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就是男性看车呀，就是也是跟很多时候看美女是一样的 啊、 对，就这个概念车啊，它现在出来之后，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图片，大家 看。这车还蛮帅的， 还设计的非常漂亮，是一款 SUV， 就非常有越野的这个感觉。 对，而且它这个首先就是一款银色的 SUV， 大型的，而且这个四个轮子呢，非常有欧美那种大脚卡车的那种意思。 有点像原来有一款车叫 F 勾，对吗？有点像，就是特像乐高里面的这个 啊 ，F 勾不是这个牌子的、 哦， 也是一款越野车了，就是感觉有点像，就是非常粗线条的这样的一个 SUV。 对，而且这张这个照片呢，也是在这个就广袤的沙漠当中，就是。拍了这样一款这个，就肌肉线条非常硬啊，非常硬汉的感觉的这样一款越野车，但是呢，但是很环保，内心很细腻。 我来采访一下孔文哈，孔文其实很爱车， 对， 但是他刚也说这个男生看车有的时候跟看美女一样。我知道这个男生啊，就是看车他喜欢就是发动机这声音，对吧？这个出了这个电能源的这个车之后呢，就很多男生觉得。开这电车不爽， 没感觉， 电车是那种那种电机的声音，就大家可能还是喜欢听那个发动机在爆燃的那种感觉哈。那这个出了这个水能源的这个车之后，估计更没事儿了。 那这个时候就在车里放着什么高山流水的曲子， 自己带点音效，对吗？ 对啊。 刚才这个海的蓝海的天空哈、说这个孔文有肌肉，然后他说他也想健身，忙得没时间，说不能天天健身，要出差，所以没有时间健身呢，就自己没事走走 啊、走走路。这个海的蓝海的天空这位朋友，我要跟你说啊，就是说你看你有一点我觉得我不认同，我觉得不对。他说忙得没有时间， 就这个健身这个事情吧，我觉得不会没有时间的，就是 时间像海绵 啊，对，然后时间和地点都不是固定的，然后你比方说就是你就哪怕就出差在这个酒店的房间里，你也可以去做一做这个简单的什么俯卧撑啊，或者说这个简单的蹲起之类的，啊，对吧，就没有健身卡啊，自己没事了走走路这个习惯还是挺好的，就是如果能够去跑一跑，增加一点这个运动的强度，哎，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但是现在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帮助你健身的这个软件啦，就是比如说这Keep 对吧，你在家就可以自体重的进行一些锻炼，用你们家的桌子凳子作为这个支撑，你也不需要特别专业的这些设备。 就是你说到这个事儿之后呢，就是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啊，就是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就是很多尤其是可能对于很多女孩子，我之前就是哎呦我身条还行，我也没想着自己健身，我也没什么就是特别的爱好，运动方面的爱好，就这个出来之后吧，觉得挺洋气挺时尚，大家都玩，那我也玩玩吧，而且一玩哎确实还挺好玩，就跟着里边的视频，对吧， 1,2,3,go， 然后人一二三人家做什么我做什么，对吧，这组完了之后啊休息20秒我们继续做，但是他只是看到这个视频，而且之前没有运动基础，什么把脚崴了的，把腰闪了的。 哦，大家一定要充分的热身。 哎，对对对对对， 一定要充分的热身，而且就是说，这个 Keep 其实还是给相对来说有一些运动习惯和运动基础的人， 没错，还是很专业 来开发的，对。但是就跟特别专业的比，它的这个强度还是比较弱的。 对对对，但是这个。这个创业者，对我挺牛的，是九零后嘛， 是的，是 一个九零后， 而且我非常喜欢 Keep 的这个他们的这个 slogan， 对吧？他们的 slogan 叫自律得自由，送给所有想健身的小伙伴们， 对，自律得自由， 最后再给大家带来一条也是跟这个体育界有关的消息吧，既然聊到了健身这儿，就是我应该说是我会非常关注的一个消息，因为原来我曾经是一个体育记者，然后呢我还就是 全程报道了伦敦， 对对对，伦敦奥运会，然后呢我曾经其实在我覆盖的这个所报道的这个项目里有一个项目很重要，就是这个体操啊，因为这个咱们国家的体操也是有曾经有一度非常的厉害哈，大家都知道这个从李宁到李晓霜到后来李晓鹏 啊，非常 到杨威 的项目， 非常的厉害， 在金牌大户， 是的，但是在从这个伦敦之后到里约奥运会，应该说中国体操有了一个不小的一个低谷，然后这个低谷呢其实里边也有很多原因是跟这个体操的打分有关，可能这个外行不太懂，就是体操的打分它是分两块，一块叫难度分啊，这个特别好理解哈，就是我们这动作有多难，你这托马斯全旋旋多少圈，对吧，还有一个呢叫完成分，这个完成分呢也叫表现分也叫艺术分，但这个完成分和就是这个就很主观了，对吧，然后有的时候这个中国运动员在体操赛场上就难免遇到这个比如说碰到西方的这个教练哈裁判啊，这个看不明白啊，或者说这个就是因为中国的体操运动员的身材比较娇小，在这个运动场上呢就是存在感没有那么强，他不像欧美的运动员很壮，对吧，是这个很大块，那中国的运动员很娇小，所以有的时候做动作呢是比较纤弱的这种，所以经常会被压分，啊，那这个问题呢马上要被解决了，说人工智能要参加东京奥运会给体操运动员打分， 对，我相信就是这个方法出来之后啊，其实现在比如说很多比如说像网球啊还有就是什么包括篮球啊，也都会应用到这些就是 鹰眼 啊，对，鹰眼技术啊，这种 还有对于这个短跑的一些计时，大家都有每一帧的这种看到大家谁是第一个率先冲线的， 对， 应该说科技协助我们的这个体育的裁判去做一个更加公允的判罚，这也给我们的这个运动员们我觉得带来了一个更加公平的比赛环境，总之这是一个很利好的消息， 对， 希望这个人工智能我们也叫这个什么 3D 感应系统哈，说每秒可以投射230万束激光到运动员身上，希望这套系统是可以非常有效的协助到我们的这个打分。 我觉得你个人科普的这个体育方面的知识点棒，给你点赞。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29，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吧，然后在半点的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微微一笑。 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Hello， 欢迎大家回来，回到这个 FM 98.2活力调频，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还是跟大家再次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搜索 FM 98.2 AM 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活力982的房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还有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 嗯， 来吧， 这个刚刚看到这个陆地巡航舰， 陆地巡航舰 这个西边的信号真是不好啊，说要不收听率更高。哎呀，这个陆大哥，你这个可以用手机来收听啊，对吧？你这不差那点流量的钱。 对对对，不差流量啊。就我觉得陆地巡航舰， 推荐你用手机的 APP 来收听，比如说这个咱们的蜻蜓 FM 是吧， 对， 这个蜻蜓都可以实时收听的啊。会非常的清楚。 对，然后刚才海的蓝海的天空他也问到了说我们这组主持人说什么时候通常会在啊，我们通常是这周四周五会在。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大家因为可能临时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啊，我们可能会换着倒个班儿啊，所以基本周四周五都会在。然后刚才也特别感谢陆地巡航舰给海的蓝海的天空给他做出了解答，周四周五谢谢。 谢谢 啊，谢谢。 然后这个海的蓝海的天空，其实你这个周一到周日都可以支持我们哈，这个不同的风格的主持人陪伴你每一个不一样的早晨。 哎，没错。 然后陆地巡航舰也说车上看手机不安全，说的真对。 哎，这个有觉悟。 这个不仅车上看手机不安全，这个走路看手机也不安全。 对，没错。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微微观世界的板块哈。那今天呢依然是和智联招聘的一个合作，我们也是请到了智联招聘的一位非常有资历的专家，那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肖婷，他是智联测评研究院的执行院长，智联招聘测评事业部的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劳人院的特约讲师，然后是这个 GCDF 全球职业指导师，拥有15年人才测评服务的经验，曾为数百家知名企业担任面试官和培训讲师。欢迎肖婷。 Hello， 大家好，我是肖婷，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 没有见面哈，但是也可以听到声音哦。 见了，肖老师见了，现在 是吧？可以见面的。 对，我们这是可以看的这个，对对，可以看的广播。我们是全国第一家。 哇，我又 out 了。 肖老师的这个声音也挺有穿透力的。 哎，没错， 谢谢。 嗯，那今天其实我们也是会跟大家延续这个每次跟自然招聘合作的这个话题哈。我刚刚看到海的蓝海的天空说你们这个是嘉宾一上来就没法互动了，不能聊了。谁说上来嘉宾就不能聊了呀？ 没有啊， 照样跟我们聊。 对呀， 你这跟嘉宾能聊，跟我们也能聊。 对，你跟嘉宾能聊，跟我们也能聊。而且就是我们的嘉宾呢，就是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这个周末也有大咖要降临了。 哎，对，这个周末，然后我们会有一个跟北京有一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啊，然后但是后来呢，就是通过我们的接洽，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 Vegas 超跑俱乐部的两位负责人啊，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超跑是离我们什么很远，可望不可及。 终于能见到这些在传说中玩超跑的人了。 哎，对，他们的背后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跟我们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啊？周末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关注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但是你要想玩超跑呢，你就先得这个好好挣钱，对吧？先得有一份好工作。今天我们请到了，其实肖婷呢，我看到他的这个 title 啊，他的这个叫智联测评研究院的执行院长。那我就先来问问肖婷，肖老师，什么叫测评研究院呢？ 哦，研究的到底是什么，对吗？ 对。 一说到测评，很多学 IT 的小伙伴就开始觉得，是不是软件测试啊？这个差别很大很大。那测评其实是依托心理测验，就是我们叫心理测量学的一门学科，然后呢再结合人力资源管理学啊、组织行为学啊，然后等等等等。那最终研究的对象呢，就是怎么把大家考倒，当然不是考倒，是考清楚。那了解大家的性格啊、大家的能力啊，然后和岗位之间的匹配度啊，就是我们去开发工具、开发面试题，那这些都是我们做的研究。 就是那些所谓的求职的测试，就是肖老师他们那儿这个研发出来的，对吗？这些测试准确度高吗？ 这是个好问题啊，因为心理学呢，这个怎么讲，有点神乎其神。那再加上很多历史原因哈，有时候人家会把它和星象学啊、星座啊，然后血型啊，再加上一些属相啊、算命啊就混为一谈。但实际上我想郑重告诉大家，心理测量学是一门科学来的，那它也是通过数理统计分析，那也和现在的大数据结合起来就更加了得。那它通过的是数量分析来客观的看待你的程度和其他社会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异。 就是说这个还是非常可靠的这些测试结果。 对， 孔文，你曾经做过什么跟职业有关的测试吗？ 不是，我现在在想，我看就是肖老师能不能现在给我出两道比较典型的题。 哇哦， 能就是看 先测测我俩。 对，测测我俩看是什么类型的 啊？什么类型的呀？其实心理测验大家做起来头比较大，因为一般都要至少15分钟哦。 15分钟。 对，要做一个小问卷，然后呢了解你的就是很多方面。那把它结合在一张问卷上呢，去做一些比如我们叫破选法啊，排除，然后呢叫前后一致性的检验。那这些经历之后呢，可能才能相对准确的梳理出一个结论 啊。 如果说一道题就看穿你的话， 单从一两道题不能够 一个，那还是有点 草率、 啊、 有点草率。 对啊， 我还做过这个就是测职业的这个量表，几百道题呀、 对 啊，对，你说过这事儿。 真的是几百道题、才能 测试出来之后呢？ 对呀、结果怎么样呢？ 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咱好像没有主持人这个选项 啊， 但是也有说过，就是比较适合从事就是跟法律、公关 啊、公关 这方面相关的工作、我觉得 就是外部沟通了、就是语言沟通比较频繁的一些岗位都会比较擅长。 对，这个我看到海的蓝海的天空说这周末好像是我们主持。 哎，对， 没错， 没错。 这周末是我和孔文陪伴大家。 周末的时候，周六日。 都会在欢迎海的蓝海的天空啊、 嗯、 周末的时候应该是休息吧，对吧、 嗯、 休息的时候，但是你早晨起来之后比如说想睡会懒觉没有问题啊，被窝里咱聊着啊。 嗯其实这些年关于这个职业的测评非常非常的多了，我现在先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吧、 嗯、 就是这个用人单位真的会依赖这些测试的结果去做他们选人的这个决定吗？ 其实测试会分几种啊。那现在对于应届毕业生，也就是我们的年轻人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那这些企业其实还是非常关注和依赖于这些成绩的筛选的。 嗯， 那这个测验呢，因为我们分能力的、性格的、你的价值观、动机的，那最被企业关注的应该还是潜能、能力方面的测试结果。 嗯， 基本上都被定作为初筛的依据。 嗯， 也就是说，这道红线你过不去的话，可能就没下文了，面试机会就没有了。 嗯，所以说通过他们的测试是这个门槛。 嗯，对。就是还是对这个测试还是很好奇的，就是等下了节目之后，就向老师给我一套你们这个完整的测试啊。对，因为 有兴趣都可以欢迎大家测啊、哦，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的。 对对，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也可以测一下，回来可以这个可以发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 对， 对吧？ 嗯，让大家都。就是深入的了解一下自己， 可以的， 不是你们什么内部的就不 啊。我是这样，因为现在呢，给企业提供的呢，它相对还是有一个低曝光率的要求的。 啊、 但是我们对于求职者的这种求职偏好的体察啦，然后对大家的职业规划一些建议啊，这样的测评，我们现在还是在做一些公益行动，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开放免费的这种啊、测验版的给到大家。 哎，对，这种。 所以就是你们和不同的公司的合作做出的这个测评，这个量表是不一样，就说是个性化的， 可以这么讲，每个企业它的选人用人的这个要求和标准呢，还是有一些差异化的。 能不能举几个例子 啊？比如说大型的国有企业，那它比较关注大学生的这种逻辑思维啊，然后它和别人打交道时候的这种。怎么说人际关系的处理啊，比如是不是比较乐群或者团队协作、 嗯、 这些都是国有企业比较看重的。 嗯， 那要是外企的话呢，其实更加的就是看你的这种个人的影响力、 嗯、 哎，是不是很有个人魅力，能不能啊、 嗯 非常的跳出来让大家看到你、 嗯、 对，所以还是有些不同。 外企是一个更注重个性化发展的地方。 嗯 这个国企比较在意这个合群， 对，就是、 合作， 就是一想到这个，就是大家不同的工作群体可能有不一样的要求，我就会想到这个演员这个职业， 啊、 对吧、 啊？ 我就会想到演员， 嗯 啊，那么你比如说，你可能比如说这个像什么国有企业的这些工作人员，对吧？那可能面试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咱坐着 啊， 那就比如说这个我可能坐的就稍微直一点， 规矩一点， 规矩一点，哎，对，你看肖老师说的规矩一点。但是有的时候你比如演员，我觉得谁会那么好好做、啊、这 翘着二郎腿、 哎、 拿着游戏机 超累的，你真是 就是孔文这种、 哎、 其实选演员呢，他应该说也有他的胜任力模型。 哎、 嗯、 哎，他要比较的、 哎、你说的是什么模型？ 我们叫做岗位胜任力模型。 哦，胜任力模型， 对，能不能胜任这个岗位，他的岗位的核心素质要求有哪些、 嗯、 比如说到演员吧、 嗯、 那其实我们更看重他就不是懂规矩按条例办事，而是比较有创造力。哎、 嗯、 他的这种快速学习的能力很重要、 嗯、 他这种突发奇想的这种奇思妙想，他这种这个是非常重要。还有就是人际敏感度啊、就是这种非常的不同的角色给到他的时候，他有不同的领悟、 嗯、 然后呢和别人打交道也非常的这种敏锐的去判断。 嗯， 就是演谁像谁的感觉。 哎、 那肖老师来说一说，就是因为现在这个90后95后哈、就是很多人也想当主播啊、也想就是像我和孔文一样、就是去自己做一个自媒体呀、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感悟。 嗯、 你觉得就是比如说电台主播或者主持人这个岗位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呢？ 哦，我懂了，其实这个是我们的主播是不是自己想问的问题啊？OK， 我们想看看这个竞争有多么激烈。 哦 没事，一会儿我也有问题 啊。好呀好呀，欢迎欢迎。 好， 然后呢，我觉得这样聊天还是蛮开心的啊。首先呢，我也想表达一下，哎，我小时候的梦想好像也是当主播、哦啊、 真的 真的，但是当时没有分电台还是电视哈，当然就是觉得特别喜欢去主持一档节目。那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讲呢，特别是主播啊，我觉得他要有一个统筹规划的能力。实际上这个节目的内容好不好看，你的前边的准备比现在这个场合下还重要，对吧？ 对， 要有一个前期的规划统筹。那同时呢，还有这个就是对外部资讯的一个捕捉。刚才我好像也听到上一档节目，然后我们的美女主播也对体育资讯方面非常了解， 资深的体育记者 啊，估计也是爱好健身吧。 对 对 啊，所以 就是要当一个杂家吧。就是什么都得懂一点，可能懂得不是特别深。 对， 还懂经济 啊？ 不懂， 要懂。我估计多少要懂一些，就是杂家这个词非常好的概括。因为触类旁通，然后特别是上一个专题节目之前的这个快速学习嘛，就算你不懂也要马上懂起来，对吧？所以这些 我发现肖老师很了解我们的行业。是吧？ 对， 真的很了解。 对，没错， 对我们怎么准备节目啊，怎么统筹信息啊。肖老师应该是对各行各业都会有这种快速就能够这个透视进去的这种能力。 哎，我们准备节目的时候，我跟你说，那可认真了，开会就得开好几个小时。然后选题，我就说这个我们俩选题的时候就恨不得打起来，就他说的不好，我说就完了之后就给选题说你那个我们任何人选的题一定得达到十分之后，两个人都给这个选题打了十分，我们才会拿到这儿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听友朋友们 来分享。你适合去当一个演员。 是吗？ 这里成分有 是 是是是， 这几个意思，有意思，是的，是的， 很有意思。 对啊，说到面试官这个角色啊，也挺复杂的。所以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就是杂家，其实作为面试官来讲，像我面试过的企业真的跨行跨业啊。然后我最近面试还是一家军工企业， 军工企业， 对呀、啊哦。然后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呢？ 哦，军工啊，那当然是我看都是高智商人群吧，因为目标对象都是清华北大北航这样的一些机械啊，然后自动化，对对对，理工的一些精英学生吧。然后很多很多跨行业，金融没有办法，我们也要懂一些投资啊，懂一些目前的这些宏观的经济政策啊等等。跨度蛮大的， 很有意思哈。我这儿有一份这个专门给肖老师背了一个难题哈。 我 先问你的问题。 我想起来一问题哈、就是因为刚刚这个肖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可能比如说对您的这个工作来讲，可能就是我行行业业的我都需要懂一些，对吧？那么可能对于我们主持人来讲，因为可能给大家要是带来各种各样的消息的分享，我们可能也多多少少也都得学习一些，要不有的时候没办法聊，我们跟人这个介绍不了， 就聊的就把自己掏空了、 对，但是呢就是所谓的杂家嘛，但是这种杂家慢慢时间长了之后呢，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哎，哪儿好像都懂一些，哪儿又懂得不是特别深， 就是蜻蜓点水的感觉。 蜻蜓点水，那跟这个，你比如说有的行业领域的这个小伙伴们，比如说这典型的可能程序员，对吧？我这这一块儿，有什么UI设计啊，就是我就很小一个细分领域，但是我做的很专、很精、很深。 对， 就是这个，就是现在大家在市场上就是。咋整啊？就是如果对，如果说我们有这种就是觉得可能哪儿都蜻蜓点水是杂家，但是又不深啊，会有这种担忧啊、忧虑，这个您给一些什么好的建议？ 好的，好的。然后我觉得这好像是有点文理分科的概念啊，就是现在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个，比如说 AI 呀、这些人工智能啊，那这个高精尖的科技领域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对， 那做这种理工男或者理工科的大学生，还是理工的这种专家，那他一定是一门心思钻到底的，而且在这些方面的岗位上也是非常需要他们坐得住、耐得了心啊，然后呢去有这种钻研精神的。但是往往文科类的一些学生啊，就是泛文科吧，我觉得经济啊这些也都是比较的这个偏文一些，那他的工作领域其实越来越多的需要他触类旁通，那可能他在一个领域上就是比较钻的话呢，是有他的叫一招鲜吃遍天，但是其他的他不懂的话呢，其实是很制约他的全面发展的。 所以这个还是根据你所选择的工种来讲。那所以又回到我们主播这个工种啊、蜻蜓点水也好，这个触类旁通也好，我觉得它是给你加分的，不用那么的焦虑哦。 啊，不用那么特别担忧， 嗯， 是吧？啊， 就我们就适合蜻蜓点水，我们不能满足于此，但是 就飘着呗。 当然，你们的核心我觉得还和我们的这档节目就是这个频率有关啊，青年调频嘛。那只要是懂得青年人的心声，这个是我们所有的工作的一个焦点。所以他们 老师有一个特色，他真的能快速的识人，然后识一个行业，他很快的就能抓到这个领域中的重点。哦，这是非常重，我觉得对于面试官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点。 嗯， 对，也确实是。其实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这个工作，性质是差不多的，是相关的。那比如说我们给听友和网友介绍一条这个消息，分享一条资讯的时候，对吧？那么其实从受众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他们可能也并不需要啊很深很精很专业的一个角度。我们告诉他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然后有没有一些这个特别亮的点啊，大家能够接受，基本接受到这个消息也就可以了。其实人家不是这行的，跟你这个事儿可能也我也不太有兴趣了解特别深了。 他也是泛泛的去搜集一些信息，了解这个世界哈。 对。 那再说回来，说到我们这个肖老师的工作哈，刚刚也说到肖老师有15年人才测评服务的经验，那我就想问问了，这15年您觉得咱们这个测评市场或者说招聘市场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现在用人单位对于招聘的这个要求有一些什么样大的趋势的改变吗？ 15年我觉得跨度真的好大。然后观众朋友就开始想我们有没有代沟的问题。 没有，我感觉没有。 对，其实年纪还不是很老，我也是个典型80后啊。当然比起90后还是上些年纪的，但是15年来我们看到也正好是中国人力资源行业发展复兴的一个特别关键的10年或15年。所以从一开始就是跟大家去讲胜利模型啊也是没有耳闻的。然后那时候人力资源部呢也是不独立存在的，因为 那时候我们叫人事部，不是我们叫这个 差不多人事行政。 对、 然后也不分家，然后也没有非常专业的去做很多的企业的一些组织规划方面的职责。那慢慢其实进入到我觉得2000年初的时候，我们在一些测评工具方法上还是更多参照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手段。很多的像我们常见的这个面试形式呢，都是学一些外企它的招聘过程中我们拿过来所用。但是到了最近我觉得5年吧，这5年来讲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的国有企业它在用人的时候呢非常的审慎，因为大家也了解国企是一个严进也严出的企业性质，就是说你入门槛很高，但进来想把它开掉也很难。所以呢又加上现在学生也比较的这个倾向，不管是家长喜欢还是自己也觉得发展机会好啊，都去国有企业应聘，所以它也叫百里挑一吧，竞争非常激烈。所以企业就会特别的关注这样的一个人才的一个选拔过程。所以我们现在叫筛选漏斗啊，一层漏下来，最后你这个半斤八两啊已经颠得非常清晰了，可以排排队了。 所以说这个用人单位也是越来越聪明了，越来越会依赖各种这个应该说比较先进的这个方法去选人哈。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有人提了一个很长的问题， 提了一个很长的， 我们跟大家念一念。 对， 前面还有一段铺垫哈， 还有一段铺垫，就是这个海的蓝海的天空啊，就是支持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谢谢。啊，然后他想问肖老师一个问题， 他要和孔文握握手，和我拥抱一下， 和你拥抱一个， 这不同待遇哈。 和我握握手，和你拥抱一个，爷们儿啊，嗨！ 然后自己又反应过来说，还是和你们都拥抱吧， 爷们儿、啊。 好，我们都抱抱你。好，接下来还说这肖老师很厉害哈，然后提了个问题。 对，他说，俗话说得好，人无完人。面对求职人员和招聘单位，怎么平衡之间的利弊？通过测试，单位想要的单位，这个人才。啊，符合条件，但又有一部分的缺陷，这样该怎么办？ 而且这替招聘企业问的问题啊，就是 我们 他可能这个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 就是通过测试啊，这个人是通过了，这高分通过 啊，通过测试 啊，通过测试了，就说他符合这个用人单位的条件，但是他又有缺陷，比如说特别爱迟到早退，时间观念特别差啊，这是其一。就是又比如说这人是个大胖子，但是在这个测评中呢就是没有体现，比如说你测评中是需要我这个人特别有这个团队合作，对吧，或者说我很外向，没有体现出这些，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平衡？ 其实现在很多的企业，哎，别说企业了，就是个看脸的社会，对吧？所以对于外在的形象气质这一点啊，有的行业特别是服务类的行业可能变成了一票否决项了，就是这个真的挺难回避的，因为特别在这个高手云集，大家可选空间非常大的这个竞争性企业里边，那肯定要挑颜值啊。所以我觉得吧，就是大家在求职之前把自己的一些比如体重管理好，这一点还是要做到的。刚刚说美女也说到说这个大胖子，那其实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你懒嘛，对吧，实际上大家不是关心你现在是不是有很胖，而是关键说你是不是一个懒惰的人，那如果产生这样的联想就不好了，所以还是要做好这个自己各方面的准备哈。 青年油腻男 就是大家最好还是这个多努努力，别让自己有特别让人抓得住的短板，对吧？ 这是 你在思考什么 啊？ 你在思考什么？青年油腻男的问题？ 不是，就是现在好 像其实胖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是油腻啊，也有很健康的、很灵活的胖子，对吧？ 对对对。 但关键就是像老师说的，你必须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大家觉得你的状态是很阳光、有活力的。对吧，就像我们的调频一样 啊，对 好，这个时候呢北京时间来到了8:55，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来跟这个肖老师来分享他15年的这个招聘的。 来，等会儿海的蓝海天空回了啊，他说佩服美女王爽，分析到位，真知灼见。 我分析了啥？ 健康阳光是最重要的。 Queen Nicki dominant, prominent. It's me, Jesse, and Ari. If they test me, they sorry. Riders up like a Harley, then pull off in this Ferrari. If he hanging, we banging. Phone ringing, he slanging. It ain't karaoke night, but get the mic 'cause I'm singing.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欢迎大家回来，回到 FM 98.2，调频，活力调频，每天早晨准时和你见面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还是再次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啊，里边有很多好玩的内容，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啊直播间，参与我们的互动。 嗯 啊，还有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同样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今天我们在微微观世界这个板块呢，请到的是智联测评研究院的执行院长肖婷老师，他也是智联招聘测评事业部的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劳人院的特约讲师，总之有15年的人才测评服务经验，是一个在这个招聘和测评方面非常有经验的这样的一位专家啊。然后欢迎肖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感谢大家继续收听。 那其实今天肖老师之前给了我们一个小提纲哈， 对， 这个提纲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发现这个肖老师能讲得特别有门道哈。第一个问题，肖老师说，这个应届生找到好工作的标准是什么？那孔文你先说说，你觉得找到好工作的标准是什么？ 我觉得找到好工作的标准，找到好工作就是前提是，就是一毕业应届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是吧？我觉得是，就是如果就是和自己的专业相关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算应对应届生来讲算是比较 好的一个方面， 对，比较好的一个 选择 开始啊。 之前我们说这好工作不就3点吗？ 啊， 钱多什么 事儿少 离 家 近 啊，钱多事儿少离家近。 对，那这肖老师来跟我们说说， 就我不太去想那么好的事儿，我是一个悲观主题说。 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从招聘领域来讲，找到好工作它的标准是什么？ 其实呢，这里就特别想听听年轻人们的想法啊。其实这个，因为我认为没有一个绝对好的或绝对不好的区分，只是哪个更好更适合自己。所以呢，就是也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没有那么好的事儿，这个确实是。那年轻人还是要拼一把，奋斗一下啊， 有点平常心哈。 对啊，也不能太图安逸嘛，因为毕竟还是希望把自己所学所会，然后应用到自己的这个工作中，然后体现自身价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就是想跟大家梳理一下，那如果在众多的这个好工作的标准之中梳理出一个你自己内心的排序，实际上呢还是比较有帮助的。那所以首先排序呢，我觉得还是地域，我觉得一个地理位置哈，这个是一个首选。那么有的人呢会喜欢在自己的这个求学的这个所在地啊，比如说北大毕业，那就在北京找工作啊，或者是怎样啊。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在求学期间4年也好6年也好，你喜欢上这个城市了，那么那这个呢是可以作为你的一个这个叫评判的依据吧。那到底 这个城市也有一些熟悉了，有感情了， 对对对，是留下来还是回家去，那这个方面还是先想清楚会比较好一些。因为2、3线城市和1线城市，它这个比如说工作的节奏不同，生活的压力不同，那么你获得的这种 工作生活的平衡或者你认为的幸福感是不一样的。所以首先先扪心自问一下，自己是喜欢怎么样的一种状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看到这个肖老师带来的一篇应该说是大数据的报告哈，里边有一个就是应届生理想就业区域选择分布，这是2016年的数据。我看到这个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选择这个选项呢是35%，那东部沿海发达一线城市是超过了35%的。 二线城市， 二线城市， 对，东部发达的二线城市， 二线城市， 是的， 这包括哪些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新一线，就是像杭州啊，就是其实是像天津啊，它是在一线北上广深的周边啊，然后呈卫星状的放射的区域啊，比如说广州、深圳周边啊，可能珠海就不错啊，现在这个是确实是一个新的好的选项了，因为太扎堆了。北上广深的房价也高。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浙江大学毕业的，然后他当年毕业呢应该是来了北京，在北京的一个很知名的外企里工作，现在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也升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然后他就说今年他们部门去招聘的时候，一个浙大的学生都没有招来北京。 对对， 杭州现在真的是特别的这个火爆哈。 没错，杭州的学生真的，我觉得要是如果您是高中生的话，可以选择去杭州读大学啊，一毕业就没毕业就被抢走了，就是就业非常的好。 那说完了城市之后呢，这个好工作的标准第二条。 大家有可能会放在说薪酬上，就是很多学生之间会比一比，是吧？我一毕业挣7000，我能挣到8000啊，这样子去比一比。但实际上真的你内心是在乎这个1000块钱的差距吗？就是很多的时候到底内心在喜欢与不喜欢之间在做比较的时候，有时候大家就会比较茫然。然后因为或者说觉得这个企业非常有面儿啊，就去阿里， 体面， 对，很体面哈。然后那还是说我多挣一点点钱，当然又体面又挣钱，这个我估计可能选不到你头上啊。这个很残酷的来讲，因为他们的这个招聘可选范围太大了哈。所以就是在一些条件相比较的时候，还是要对自己有一个深入的自我认知。我们叫自我认知，说的有点学术了，其实就是自己要懂自己。当然有一些心理测验是可以推荐给大家去测一测，比如叫职业价值观啊，或者职业兴趣啊，这些大家还是可以去体察一下。那我这边的建议呢，就是说也许不一定你是看薪酬的，很多的时候呢，学生去选国有企业，他是看重国有企业的这个规范严谨的一个组织架构。那在这里边，你可能会一步一个脚印，会成长的比较快。因为很多的外来的给你的培训啊，或者说给你的这种大公司的管理规范啊，就会让你会很快的职业化。 很滋养人的一个地方。 没错，不是一直被掏空。对， 会有一个，就能看到会有一个学习进步，一个晋升的一个空间，一个通道。 对，对的，对的。所以不同的企业给到一个应届毕业生发展空间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也有学生呢会比较的，因为我们也有调查报告哈，也会看到说，他非常希望能有一个快速晋升啊。这个晋升方面呢，大家有时候想的还是比较过于理想化了。那我觉得晋升呢，就是往往在面试的时候啊，就是企业也会问到你说，你来我这里，你的职业规划是怎么样的呀？你觉得3年之后，在我这个平台，你会到达一个什么位置啊？其实我们往往听到的这个比较打高分的选项哈，就是说，我会伴随这个企业对我的一个培养和要求，然后逐步成长，然后3年的时候，我觉得在专业领域应该是可以独当一面了。那这些我们会觉得你是比较踏实的一个孩子，然后也是会脚踏实地一些。那有的小孩就会说，那我应该3年我可以去掌管一个部门啊，我要去管一个团队或者等等哈。那就看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企业求职了。如果你在国有企业的话，那可能3年你真的没有升得那么快哦。那你这样的话，可能在应聘过程中这样回答，那大家会有一个判断，就是说， 可能你想走的步子太大了，我这里是没有这个土壤的。 就是国有企业和比如说外企和私企它的一个节奏不一样。 它其实组织架构太过庞大的企业呢，它真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想晋升的话，除非你有特别特别 对 要等一等，而且能人都很多，你要学的东西也很多。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看重这个个人晋升和发展的，你可能就得去这个晋升的节奏快一点的这些 企业，创业型组织，这些都非常非常的快。然后可能你去了，现在我们昨天 CEO 还发了一个文章，就说哎，未来你的领导比你小怎么办，就90后已经当道到这个经理级职位了。那这样的时候呢，这大家心里怎么去平复它。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想去管理你真的有领导力，那你在学校期间就要做好相应的培养和准备了。如果你在学校也没有做过学生会，可能也没有做过学生的社团组织的一些负责人，然后你到企业又想去管这个管那个，那说白了就是这个眼高手低了。 确实这个领导力现在的这个相关的培训也挺多的，我就认识专门做领导力培训的这个讲师哈，就是哪怕你是一个我们就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对吧，就是哪怕你是在做一个基础岗位，你也需要对管理啊这些东西有就是有所了解有所准备，保不准有一天就可以用上对吧。那说完了这个好工作的标准哈，是有结束吗，还是还有标准，应该还有 还有标准。其实还有的话我们大概其实就是归纳一下首先你先选好你想要去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发展水平，那就代表你未来的工作挑战和压力等等的平衡你想清楚了。然后呢选择一个好的企业性质，那么你想就是根据你的兴趣和你自己最看重的内容去选一个企业性质嘛，对吧，是一个私企创业企业，还是说去一个国企慢慢滋养。那第三个呢，可能再补充一下的话就是说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职位那这个就跟我们的帅哥主播说到了，你的专业是不是对口啊，你学特别是你如果本科毕业，我觉得选择面会比较宽一些，如果是学到博士生，那你硕博两年这两段的学习经历你所学所用，如果不是你最后工作的这个就是相衔接的话，那就特别特别浪费你的时间了。所以学得越深，你的专业掌握越专精，你最后干的 事情你的路越走越窄了，好像 对窄，但是也叫专精嘛，我们不能说 专精， 对，我们叫钻的深，钻的深，那你所掌握的工作你真的要和它匹配起来，你就会游刃有余了。 那他的朋友肯定没我们多他个人的朋友，我们 对 他什么都沾对不对，我们都有朋友你看他那个其他的这就聊不来了， 对，跟谁都聊得来，这 有 师 弟师妹 师弟师妹 跨学院的 对 跨学院。 好，我们给大家送上一首 Am I Wrong， 然后在这个一段短暂的音乐之后，我们回来跟肖老师分享他会给我们今天带来的一个秘籍吧，就是在面试中哈怎么样得到面试官的青睐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Damn it, we could be something for real.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刚才也做了一个小预告哈，这个肖老师要给我们出秘籍了。 出秘籍了，对。 这个如何在面试中得到面试官的青睐？这个必须得专家来跟我们讲。 对， 对呀、这个情实不那个透露的哈。然后，因为我们说不能既卖矛又卖盾嘛，但是今天不一样啊。 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你们有福利了。啊，当然说您要是现在有一好工作，过得挺开心，或者不差钱儿，那咱就另当别论，是吧？如果说你还是在找工作，或者正在求职的路上，或者要换工作，接下来之后竖起耳朵好好听一听。 我觉得这个都 给我们带来 有共通性，比如说这个你要去相亲什么的，就是也是变相面试，对吗？ 对， 相亲呢。 我们来听听这个秘籍有没有？ 我们来听肖老师说， 有共通性哈。 然后对呀、因为王爽说到相亲嘛，然后我就在想，这俩还真是有一些关联性的。那因为相亲有什么前提呢？就如果你真的早就看过这个女生的资料，特别是照片，你很感兴趣的话，那你去之前还是要做一番准备的，对吧？那最简单最从头开始就是形象准备嘛。因为其实面试官很难克服的有一个心理干扰，叫首因印象，其实就是第一印象啊。 哪个首哪个因？ 首因就是首先的首，因果的因，其实就是第一印象， 就先入为主。 哎，对，因为我经常给面试官做培训啊，我说你一定要克服你的首因效应对你的干扰。但实际上为什么要说，就是因为很难克服嘛。所以这个第一印象怎么达成呢？那一方面是你的穿着，你的这个气质哈方面的一些修炼了，那谈吐啊这些。那还有就是你个人的自我介绍。所以其实自我介绍准备非常充分的小孩，那上来两分钟就已经把所有面试官的眼球就吸引到你身上来了。所以这个有的时候面试时间有限嘛，那我觉得说的长篇累牍就会给人一些反感的印象。所以最好控制在两分钟啊，两分钟的这个时间。对，那两分钟很有限啊，那你要说明你自身的一个基本情况。那同时还有你院校内获得的一些奖励啊，你担任的一些除了学习之外的一些角色，你的这些成果啊，你要在这里边和盘托出一些。然后特别是和这个应聘单位非常相关联的一些实习经验啊，你可能在这个应聘单位实习过啊，在他下属的某个分公司啊，或者说某个营业厅啊，你实习过，一定要着重的说明啊，因为实习过程中你说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啊，建立了非常深厚的这个革命情谊啊，那这些其实就是拉近距离的一个方法。 就比如在相亲的时候，知道这个姑娘在哪儿工作的，某个运营商，对吧？哎呀，我用的就是你们家的手机号啊，然后你们家的服务很好啊，这算是套近乎吗？就是套近乎，其实对吧？ 对，其实对相亲的话，那我觉得要了解这个女孩的一些喜好哈，然后她在哪工作啦，这个用的一些或者她的兴趣爱好啊，其实都叫投其所好嘛， 投其所好。 对对对。 对，我刚才看你那像那什么像宣传的，你知道吗？ 他就是还是求职的，对， 像销售， 像销售，对， 也可以，也可以，对，因为是这样啊，我们一直在说，就是你一个面试过程，你就是把自己推销出去。你真的要把自己当成一个销售，反而可以赢得对方的青睐。就是我真的很积极很主动的在介绍自己，同时呢我很想来你这里，就是你这几个方面信息得传达出去。 说完了这个前期的准备和自我介绍哈，这个应该说在面试中有的时候面试官会抛来很多很刁钻的问题，这个如果是遇到我们没有准备的问题怎么办呀？ 其实面试官的问题呢，现在来讲还好，不是说特别为了难倒你而难倒你，就是说你每一次接到一个这个新的题目啊，不管你会还是不会，准备没准备，但是你首先要淡定，就是你深吸一口气也可以，让自己的心绪先平静下来。在你倾听的时候就要认真的听他的每一个细节，然后不要遗落掉一些有效就有用的信息。不要着急张嘴回答，而是要先处理和消化一下，那么好好听明白对方的问题提点在哪里 啊，之后呢通过自己的这个思考然后再说出来，就中间你可以有停顿，不要给人一种是特别的急切的或者甚至于打断考官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就不太好了。 淡定处之，其实只要你说得上来一二三，特别是我们回答问题时候逻辑性很重要。你就特别的刻意的去用首先再次最后，对，这样的有条理性的回答基本上还是可以得到分数的。 对，我想问肖老师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可能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啊，他们就是90后包括95后啊，慢慢的这个在求职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就是个性可能更强一些，更鲜明一些。那比如说在这个面试的过程当中，有的可能是比如说有这种情况，就是我可能找工作的目的并不是那么特别强，就是大家可能你找我也找，而且呢就本身我觉得自己有一定的能力，而且个性也很鲜明，就在过程当中呢就表现出并不是那么特别的，甚至就是在考官的眼中能看到这个孩子会有一些就是不屑的这个意思，但是你又能够从他身上看到他的特别优点就这种情况下你们会怎么办？就是如果说这个孩子可能他的缺点和他的优点一样明显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就是去用这样的人才？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怎么讲，叫用工风险吗？其实因为当企业发出一个 offer， 这个 offer 被拒接的时候，这也是一种风险。 对， 因为他浪费掉了他的一个编制名额， 招聘的成本。 对呀，这样的话其实对企业是一种损耗。所以企业一般还会走比较保守保险的路线。特别是批量招聘的企业， 就是他基本上发出这个 offer， 就是心里会有个谱，80%-90%的这个把握， 对， 你会来， 对， 他才会发。是吗？ 对，所以刚才那个我们帅哥主播说到的这一点呢，可能会让我们的用人单位会犹豫一下了那而且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失败的概率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现在呢确实有很一种求职盲目的这样的一个普遍现象，哪里都想去试一把，然后增加自己的面试经验也好嘛，对吧？但是你试一把你就要诚心诚意的去试，如果你已经让面试官看出你是在重在参与的话，那他就不给你这张门票了。 那就是说，就是我不管自己有个性也好，或者有能力也好，就在这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进门之前，或者说这个刚进门之后就这个时候，咱先把自己的个性先收着一点。你要真有能力的话，用你的工作业绩去说话。 非常中肯的建议。是的， 就是应聘者的认真也会带来招聘者的认真。如果你是这种我就是去体验生活的这种态度，可能对方也会很草率的来对待你。对吧？ 没错，将心比心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在招聘的过程中压力也很大，你求职也很着急，然后也是千挑百选，那他招聘是一样的。所以大家的心情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不希望去彼此消耗时间。 我来提一个比较这个容易带来困扰的问题吧。曾经我在面试中也遇到过，很简单哈，就是假如说这个面试我特别在意，我很想进入这个企业，但是因为一些不可抗力我迟到了，怎么办呢？怎么去弥补我的这个过错，才能够说让这个面试不要快速的失败？ 这个一点也是我在这个秘籍曾经准备的时候还想嘱咐大家，就是不要迟到。但是你迟到了，或者是上一场面试你刚赶完匆匆忙忙赶过来就只能迟到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的。那首先如果你能第一时间知道你的时间不允许，要第一时间一定是最早通知到就是给你面试通知的这个对方，然后呢跟他讲明原因，可能会把你的时间档期往后错开，那这样是最理想的。那如果对方就是没有办法调整，或你已经告知是晚，真的是因为堵车迟到这些原因的话，那其实到了现场你只有耐心的等待。我们之前也接待过这种过期，其实我们叫错号，就跟那个我们 错号不补， 对呀，错号不补嘛。然后但实际上就是有学生诚意是会打动我们的，他是一直等到所有的面试都结束他才进来的，那我们也不会真的那么无情了，还是会接待他。 所以其实如果是你要是在这个最后的这个等待之后，你这个面试表现还是特别出色的话，可能还是能够让大家就是 稍微降低一些之前的这个减分。 对，然后你可能还要非常坦诚的说明你的迟到原因、 嗯、 然后不要编，在这个时候真的不要编哈、嗯、然后、嗯、对，实事求是的告诉他为什么，但是因为你的诚意已经说明一切了，所以就不要再编理由了。 对对对，就是可能我简单总结一下，可能总结不到位啊，就是肖老师的意思就是，如果一旦出现这种不可抗力的因素啊，就是第一时间去沟通，然后就是再以诚恳的态度尽最大程度的去挽回。 嗯， 哎， 是的，概括到位。 谢谢肖老师哈， 谢谢老师， 今天应该说就是用他非常丰富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些这个就业的指导。 对， 也希望对大家是有帮助的，是有启发的其实不仅仅是在招聘这一个环节了，未来这个工作的日复一日的这个工作中，应该说都是你展示自己表现自己呈现自己的一个空间吧。这个都说日久见人心嘛，就是长时间的工作，其实你的个性你的优缺点都会展露出来。 对， 所以拿到一份好工作只是一个开始。 对，然后我在最后补充一点吧，因为刚刚我觉得秘籍里边还有一点没有强调，然后也是王爽刚才说到的提醒我，就是因为日久见人心，你在如果是前期你过度包装自己，最后你拿到 offer、但是在工作表现的过程中呢不能去吻合，那其实给到你的主管会有非常不好的这样的印象，你可能需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才能重新证明自己。所以我给大家特别诚恳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在面试过程中还是比较的坦诚会更好一些。而且现在我们对于就是面试中过度包装自己，其实面试经验方面还是考官比你要更有经验的，所以你一定要就是非常真实的表达自己，不管你的喜好还是你的能力，如果你去掩饰或去编造，那其实真的逃不过，至少逃不过我的眼睛。 这个面试之前把滤镜都拿掉， 对， 美瞳都摘掉， 对对对，就真的，即便是你有这个侥幸逃过的几率，就等于说你种下一个谎言，需要后边有更多的谎言自己去圆，总有一天圆不住，会有漏的时候。 希望大家真实的勇敢的做自己， 对， 展现自己的这个才华。好，非常感谢肖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内容， 感谢肖老师， 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有所得。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微笑的全部的内容了。 谢谢， 明天还是我跟孔文陪伴大家。 对，那么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活力 Music， 明天见，拜拜， 拜拜。